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网络阅读这个话题。来自加拿大的最新科学研究发现，过度依赖网络阅读有损人类的大脑神经。然后呢，还有将视线转向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为您介绍俄罗斯的人工受精试管婴儿技术。在2017年，他们的人工受精试管婴儿呢高达40%的成功率，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不孕不育夫妇开始考虑前往俄罗斯圆他们的求子梦。最后给您介绍的是豆瓣评分高达9.3分的年度日剧《非自然死亡》。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要和您说说网络阅读这个话题。您有没有统计过自己的信息来源有多少是来自于手机？不夸张地说，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甚至会超过80%吧。同时，各种依托于手机的阅读软件也正在风行开来，甚至有出版物只是象征性的印刷一些，把主战场放到了网络阅读的销售中来。那么今天我们的头条报道呢，可能就要给很多朋友亮起一盏红灯了。加拿大著名的心理语言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玛丽安·沃尔夫近日在其出版的研究专著中指出，网络阅读正在损伤人们的大脑功能，减弱人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和记忆能力，同时影响和降低人们的创造力、判断思维力以及同感心。详细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玛丽安·沃尔夫是塔夫茨大学教授，他在今年出版了专著《网络世界里的阅读大脑》，探讨网上阅读对儿童和成人大脑产生的影响。不久前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The Sunday Edition 专题节目采访时，沃尔夫表示，文字和其载体两者都对大脑在阅读时如何处理信息有关键性的影响。 The reality is that our brain has genes for all these wonderful things like vision and cognition and language, but it doesn't have a single gene that's dedicated to reading. 人们的大脑有视觉和认知的基因，但没有阅读基因，所以大脑在处理文字和数字这类信息时，会形成一个类似集成电路板的机制。这些集成板是具有可塑性的，可以被重新组装。 But because there's no genes that program it, it's plastic. And here's something both wonderful and problematic. A plastic circuit will reflect the writing system so that Japanese and Chinese readers will use different parts of their brain than we do in an English or an alphabet system. 玛丽安·沃尔夫教授在采访中指出，大脑对不同的文字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日文和中文的读者阅读时所用大脑的部分就不同于英文读者和其他字母文字读者所用的大脑部分。而具有可塑性的阅读大脑集成板对读物载体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我们从哪种载体上阅读和我们阅读的内容一样重要。 But the other part of plasticity that's really the underlying aspect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that the circuit will reflect the medium. And the medium of print that 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over these last millennia is one that enables us to allocate precious milliseconds to those, what I call the deep reading. 玛丽安·沃尔夫教授说，过去1000多年来，人们的大脑习惯了阅读印刷读物，这使得人们在专心阅读时可以分配以微秒计的时间在推理、类比、批判性分析和培养同情心方面。也就是说，我们思考阅读的文字，测试他们，判断他们的真伪，我们也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感情。而人们在网上阅读时，往往更倾向于浏览，因为网上的信息量巨大。浏览或许对人们处理日常的电子邮件很有帮助，但快速浏览人们的大脑只是启动信息处理这部分，而没有启动认知过程和同理心这部分大脑。儿童青少年时期通常是养成阅读习惯的年纪，而如今他们的读书时间远远低于父母辈和祖父母辈。20年前，青少年在室外活动时间为平均每周18个小时，而现在是平均每周7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室内，通常和网络有关，社交媒体啦、网络游戏等等。专家们通过核磁共振仪器观测大脑，研究显示网络上瘾和毒品上瘾、酒精上瘾是类似的。早些时候，加拿大心理学家们就建议家长设法让孩子断网一段时间，比如2到4个星期，以让大脑休息恢复。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前面的报道介绍了加拿大著名的认知神经学家呼吁人们警惕过度的网络阅读会损伤人类的大脑神经活动。那同样在人际交往当中呢，我们也是越来越依赖于手机的各种交流软件了。那这会不会影响到人们正常的、健康的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呢？最近在英国伦敦有一个酒吧就开始禁止顾客在酒吧里使用手机，他们为顾客提供一个保存手机的小箱子，鼓励大家呢进入酒吧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他们有权利这么做吗？这个行为能获得消费者们的认可吗？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走进这家酒吧，没有热闹的音乐，没有电视上喧嚣的比赛，有的只是客人聊天的声音。在这里，接听手机是被禁止的，甚至发出声响就会被罚款1英镑。 As you look around the pub, you realize it's designed to encourage interaction. Initially, there was shock, but now the customers police it for us. We were the police originally. We would have to set the tone of the place, but they say now customers will do it. 据酒吧老板介绍，这项规定实施的7年时间里，只有2个人拒绝支付罚款。对于大部分来到这家酒吧的客人来说，禁止接听手机还是很不错的一项规定。 I come in here as a place of sanctuary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turn my phone off and therefore nobody can contact me business-wise. So it's brilliant. Yeah. I think it's excellent because pubs should be about conversation. The fine may not seem like much, but the proceeds go straight into this charity pot. And during the 7 years they've been in business, the pub has raised thousands for the local hospice, just by encouraging people to put down their phones and to enjoy the conversation. 与这家酒吧有着一样想法的，还有伦敦的一家餐厅，他们针对带孩子来就餐的父母，发起了一项名为“无手机空间”的活动，为期1周。这家餐厅会为前来就餐的家庭提供一个专用的盒子，以便家长存放手机。如果父母在用餐过程中不使用手机，那么他们将可以得到一份免费的儿童餐。餐厅表示，尽管这项活动不适合所有人，但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未来他们考虑再举办类似的活动。然而在餐厅酒吧放下手机也不是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 I have the right to use my phone to chat, to take a picture of my son, to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 Sometimes you don't want to hear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person next to you, do you? No matter what it is. 如今人们过度依赖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便利，却忽略了与身边的家人朋友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心理学家建议，当可以试着关掉手机的时候，与周围的交谈对我们很有益处，即使仅仅是为了你的心理健康。 左耳聆听北半球， 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开启我们今天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到俄罗斯去治病，您考虑过吗？海外就医是如今很多朋友的一个医疗选择，而目前全球最大的医疗国家呢是美国，它是接待海外就医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德国、西班牙、泰国等国家。俄罗斯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不过呢，要去公立医院看病，虽说免费，就医的流程、等待的时间呢，可是不短，这也为很多俄罗斯人所诟病。不过，参观过俄罗斯医院的人呢，都会对这里医院环境的整洁、有序赞叹不已，因为俄罗斯医院号称是有全球最严的一个洁净的标准，他们专门出台了医院空气清洁度的一般要求，将医院的医疗用房分成了各个等级，每个等级呢都对应不同的严格的清洁度。近年来，俄罗斯也在努力开展着接待海外来客的医疗就诊服务，也希望呢能够成为海外客人选择国际医疗的目的地国家之一。据俄罗斯卫生部门介绍，俄罗斯的神经外科、心血管、矫形术以及治疗肿瘤方面的研究以及手术临床效果呢，都是世界闻名的。而同时呢，很多外国患者也会前往俄罗斯接受体外人工受精服务，因为俄罗斯呢被公认是这一疗法效率最高的国家，成功率超过了 40%， 为很多不孕不育夫妇带来了希望。而这期间也包括了不少来自中国的夫妻。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给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卫生部确认，在俄寻求医疗服务的外国患者人数上升，这一指标从2015年的2万人增加到了今年前10个月的11万人。仅今年的前10个月，外国患者就已经为俄罗斯的各诊所带来超过 2.5 亿美元的收入，这还远没有到头。据预测，到2024年，俄罗斯医生们为外国患者提供的医疗救治的价值将上升到每年10亿美元。尽管如此，在接受外国患者人数世界排行榜中，俄罗斯目前远远落后于领先国家。在这份排行榜中，排第一位的是美国，接下来是德国、西班牙、以色列、泰国和韩国。俄罗斯的患者流动呈现双向动态，比如西伯利亚人和远东地区的居民前往韩国和新加坡做手术。为何不在本国治病呢？那您自己去问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俄罗斯人清楚，在每名患者都受到重视的国外，他会在同一个地方获得医疗服务，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拖延，而不像在本国一样，患者不得不在地区级的诊所中在不同的医生之间来回奔走，收集各种病例和化验报告。这里的情况是，本国的医疗服务免费，也拥有现代化的设备，但独立的公民更倾向于在国外治病。俄罗斯医疗旅游协会会长伊格尔·普拉托诺夫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介绍说，我们已经说过，俄罗斯也接受外国患者前来治病，而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外国患者越来越多。在一系列高科技救助方向上，我们已经处于发达国家水平，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外同行。我们与俄罗斯医疗旅游协会总部所在的圣彼得堡市接通了电话。我们的神经外科医学实力很强，矫形学也相当强，心血管手术联邦中心更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接下来是圣彼得堡质子疗法中心，质子疗法是治疗肿瘤疾病最先进的姑息性放射治疗类型。另外，费奥多罗夫眼科诊所是世界闻名的品牌， 还有许多外国患者前往我国接受体外人工受精服务，因为我国被公认为是这一疗法效率最高的国家，成功率超过 40%。 普拉托诺夫说，专攻体外人工受精的俄罗斯各个诊所的服务越来越受到中国公民的青睐。俄罗斯医疗旅行协会的统计证实，前往俄罗斯求子的中国不孕不育夫妇人数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一倍。 ECO 诊所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城市萨马拉，是俄罗斯众多为不孕不育家庭提供帮助的诊所之一，但是中国夫妇选择 ECO 而不是在位于莫斯科的知名诊所。 ECO 诊所所长叶莲娜·皮利亚金娜阐述了 ECO 受欢迎的原因。他说，相对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我们的价格要低 15% 左右，不仅是医疗服务费用，还包括交通费、住宿费和餐费。在远离首都的地方，生活费用普遍较低。如果和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诊所的体外受精费用较低。例如在我国，体外受精标准程序2000欧元起，而在欧洲最低的标价为3200欧元。便宜不代表不好，俄罗斯生殖技术发展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知名的俄罗斯诊所体外受精成功率为 40%-45%， 而在欧洲国家成功率在 20%-30%， 属于正常水平。皮利亚金娜表示，一部分原因是在俄罗斯没有胚胎移植数量的限制，可以向女性体内植入两个胚胎而不是一个，因此会大大提高受孕几率。一些国家存在年龄限制，而在俄罗斯体外受精在40-45岁也可以做。中国还有使用捐赠的卵细胞进行体外受精方面的限制，俄罗斯就没有，而且也不用排队等待捐赠。此外，许多中国夫妇还来我们国家找代孕母亲。他说，中国法律禁止代孕，想要二胎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无法通过自然方式做到的中国夫妇却不得不考虑代孕。比如说一名年近50岁的女性，她已经超过了生育年龄，中国患者的代孕需求尤其高。今年5月以来，共有10对的中国夫妇来我们诊所咨询相关问题，7个家庭已经等待新成员的诞生。据皮利亚金娜介绍，中国患者根据名单选择代孕母亲，名单中除了照片以外，还有潜在的捐赠者的完整信息，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等。代孕过程有专业的律师事务所跟踪，以免之后新生儿离境时遇到问题。也有中国夫妇到 ECO 诊所咨询使用捐赠的卵细胞的问题。皮利亚金娜表示，选择俄罗斯捐赠者时，许多中国患者喜欢高个子、白皮肤、金头发和绿眼睛的人。为了优化外国病人赴俄就医体验，诊所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远程进行。患者会收到电子版的体外受精合同草案和捐赠者名单，让患者可以在家里提前研究考虑。患者通过电子邮件与诊所保持联系，发送检查结果并接受医生建议。当一切准备就绪，患者就可以到诊所接受体外受精。如果中国患者不懂英语，将为其安排中文翻译。据皮利亚金娜估计，一对中国夫妇到 ECO 诊所2周的花费大约为8000-9000美元。如果患者需要捐赠的卵细胞和代孕母亲，花费将增加到1.2-1.4万美元。看，不用花很多钱就能够享受天伦之乐了。 好，刚才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给我们带来的本周的双城之声的节目内容，为大家介绍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不孕不育夫妇赴俄罗斯求子。同步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与大家见面了，欢迎您的关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给大家带来一部在2018年在国内的影评网站上豆瓣网得分最高的一部日剧 Unnatural 非自然死亡。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法医三城美琴所在的机构 UDI 的故事。这个 UDI 的全称呢是非正常死亡调查研究所，每一集呢都是一个与非正常死亡相关悬疑又刺激的故事。据剧中介绍，在日本有 80% 以上的非正常死亡没有经过解剖就被定上了死因，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水平。青年女法医三城美琴最不能忍耐的便是对非正常死亡的不闻不问，在她看来，这种非正常的背后呢，必然有需要法医来追究的真相。美琴和她那些个性鲜明的同事们一起就向这样的现实发起了挑战。 ご遺体を前にしてあるのはただ命を奪ったという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事実だけです。 あんなに真面目な人が。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剧中的女主角年轻的法医三城美琴呢，在法庭上表示自己会坚韧不拔的来追求死亡背后的真实原因的决心。非正常死亡原因研究所是一个专门接受全国各地发现的各种异常死亡的遗体进行解剖来追究真相的这样一个组织。其实关于法医的剧有不少，但这部剧跟别的法医剧不一样，它并不是靠血腥的解剖场面来吸引观众的，也没有很多关于凶案的作案手法。这里更多的是通过人的非正常死因对个人以及对社会的行为来进行反思。目前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季一共推出了10集，每一集呢都是一个独立的非正常死亡的故事。剧中的女法医三城美琴呢，坚信法医是一个为死者而存在的科学，她冷静、理性、执着又坚强，成功体现出了一名优秀女性的特质。她解剖过1500多具尸体，而乐观又可人的性格呢，又使她吸引了另外一位成功的男法医，他们共同合作为探究非正常死亡在不断地取得进步，离真相一天比一天更近。那么这类剧呢，风格鲜明，使人过目不忘，她把理性的医学知识和人性的伦理道德交织在一起。有时候真相离人们已经很近了，就看有没有勇气捅破这层窗户纸了。在非正常死亡这部日剧当中，每个案件都揭示着人性的丑恶、真善美，反映了世界的不完美，让人们生而为人就应该好好活着，体会生命的美妙，珍惜生活的当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为大家送上这部日剧 Unnatural 的主题歌，作为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节目的结束。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见。